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总是有大事，从西戎人进京，穆昭然、郦道勇，江南的事，太傅进京，忽必蛇死，叶良与又进京，一件接着一件，都是要专心对付的大事。严君玉就算有无数话要问萧景琰，无数脾气要发，见到他疲倦的笑容，也只能想着等等吧。阿娘当年一定也是这样的。戍边回来的时间多珍贵，最初几天用严老夫人的话说，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想到生气？等稍稍回过神来，又得算着离别的日子了，总是舍不得，来不及。时光就这样飞逝而过，等到阵亡消息传来，才这样错愕，原来连一架都没有来得及吵，原来还有那么多应该做的事没有做，那个人就不在了。要是荣浩知道，一定要说一句，所以一定要珍惜时光。他是太傅喜欢的读书人，什么事都能说出一番道理来。但严君玉学了洛恒，早明白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，每个人只能做好自己的那部分。就像洛恒的才能再好，也无法与命运抗衡。接受不接受，这都是人生。也许是最近练了枪法的缘故，严君玉心中没有那么多纤细的、缠绵的，像荣浩那样喝醉了才能忘掉的情绪了，反而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决绝。哪能只惦记这点儿女情长的事儿？戍边的王侯尚且能回家探亲，但普通的士兵是一去不回的。诗里都写戍边是为了万里觅封侯，太浅了。镇北侯严仲卿当年不是为了这个死在狼居胥的。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是不得不做。凌烟阁上的王侯食的是百姓供养的俸禄，学的是普通士兵到死都没有机会接触的武功，自然也要担起所有人都担不起的责任。萧景琰不会因为他的小言就停下与庆德帝抗衡的步伐，自己也不会。就像自己练的枪法是浩然正气，不去想为什么，只是因为他能，所以他就有责任用长枪去替身后人扫出一片天来，所以他仍然练枪，每天雷打不动，早出晚归。明义皇后都对他的心性隐隐有些惊讶。皇后宫中没有沙盘，于是他在庭院中用积雪捏成边关的地图。皇后让他一起用早膳，问他住在宫中可还习惯，需要什么，他直接问： 能送一些军机有关的消息过来吗？ 后宫不得干政是常识，明义皇后身后的女官顿时脸色一变，但皇后娘娘仍然神色不动。萧景琰那山岚般的眼睛像极了她，眉目间有极悠远极清冷的气质，一般这种会流于文弱，但她在清冷中又带着丝凛然贵气。严君玉对这眼神实在熟悉。 可以。 皇后点头道，看严君玉偷眼看她，唇角勾了勾。后宫虽然不得干政，但皇后自有皇后的手段，叶玄机一个太子妃都能搅动风云。宫人都当严君玉是憨，其实他这句话问出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答案。权谋有时候像极九连环，只要找到破局的方法，一拆即开。严君玉虽然从未见过皇后的手段，但也知道皇后绝不像传说中那样一心礼佛不问世事，否则萧景琰为什么会把放在东宫都不放心的人托付给他呢？可惜严君玉进宫太晚，没有见过当年庆德帝和他里应外合，把朝局治理得服服帖帖的样子。军机很快送过来，有些甚至是严君玉在太子那儿都没见到的。严君玉问女官，女官指道： 有些是安南军中送来的。 安南军是敖仲大将军的，向来铁桶一块，以前送东宫都是转过一次手的了，没想到长春宫却能拿到最新鲜的，怪不得云岚有时候先斩后奏，肆意妄为。当然他首先是因为知晓太子的底蕴，但也隐隐清楚，只要有长春宫这位在，东宫从来不会有一息崩盘的危险。 唯一的问题是，明义皇后毕竟不擅长军机，庆德帝治理下边疆也没有起过大战，连他身边女官也不懂，常常送来全是混在一起的。严君玉有次问他， 怎么全是幽州的？燕北的呢？ 燕北不就是幽州吗？ 他反问严君玉，严君玉只能无奈笑了，告诉他， 燕北爱用羊皮，幽州是马纸较多，你看见一卷一卷的，记得别放走了。 他也没听进去，大概是故意的。明义皇后行事有股傲慢气，严君玉在宫中也听见小太监议论过，过于不拘小节了，大概是为了外面看得过去。严君玉也不理论，就这样过了两天，忽然有天练枪回来，案头上多了一大捆厚厚的羊皮卷。严君玉也不作声，第二天去练枪，出门后又杀了个回马枪，在书房蹲了一会儿，把送羊皮卷的人抓了个正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七皇子萧许。七皇子干这事儿也不带上伴读，一个人偷偷就干了，抱着一大捆羊皮卷，嘴里还叼着个竹筒，被跳出来的严君玉吓了一跳，他被抓到还先发制人。 干什么？鬼鬼祟祟吓我一跳。 萧许这样理直气壮，严君玉反而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他本来和萧许不熟，又有过节在，不过他是不计较了，只问萧许， 你为什么给我送军机？ 你不是要看吗？我连安南军里的消息都拿来了，敖仲正在和镇守南方的部将通信，一点也没有要他过来接手的意思，短时间内不会支援北疆了。 要说拿军机消息，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。军机一直是皇家宗室处理，像广平王、昭庆王这几个亲王都是负责处理军机的重臣，宗室向来是皇权中坚力量，只是比敖仲还难动。敖仲不参与权力斗争，安心做纯臣，是因为有兵权，他们更安稳，兵权尚能更迭，血脉却难斩断，他们不动如山，太子难道登基了还能因为父子争权怪罪自己亲叔叔不成？所以东宫的计划从来不把他们算进去。宗室虽然处理军机，定夺还是由庆德帝，所以也不用管他们。萧许是七皇子，又最得宠，早早进入枢密院学习，以后是要像广平王一样当个位高权重的亲王的。至亲不过兄弟，只要自己不犯糊涂，以后自然是一片坦途。其实萧许不是不心虚的，严君玉和女官说话隐蔽，他没能听到，还是事后套话套出来的。不过严君玉也没有计较这些，只是淡淡道， 你最近不要太关注这些，造成误会就不好了。 都说东宫最是锻炼人，严君玉自己意识不到，萧许却能发现他的变化。当初懵懂的严君玉，现在跟雍嘉年他们已经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。 我知道，不就是怕二哥误会吗？ 萧许也聪明得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生气。 我说了，和他争的都是笨蛋。 他其实是比严君玉聪明的，一点就通，但终究是没近距离见过生死一线的权谋斗争，这话说得太轻了。东宫被魏树军接手第七天，大皇子早上进宫给庆德帝请安时，过玄武门时忽然惊了马，马车直接侧翻，被拖出去十多丈远，据说半边车厢都粉碎了。大皇子侥幸救出一条命来，但腿被摔坏了，脊骨也受伤不轻，昏迷了一天一夜，高烧不退。御医会诊说，只怕下半辈子都离不开床榻了。当初宣帝做皇子时，面上有点斑痕都险些被文帝弃而不选，残废又如何做得了太子呢？明义皇后素性高洁，后宫没什么脏事情，宫闱中已有十数年没出过这样的事，这一件实在吓人。敬畏去查，在马鞍里查到几个铁蒺藜，偏偏又选在玄武门，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故意留下是非的，因为俨然是对之前三皇子门客那首诗的回应。这首又狠又辣，正如之前云兰所说，庆德帝想不想废太子都不重要，只要让他没人可选就行了。这事儿一出，三皇子立刻调转船头，连夜进宫给明义皇后请安。其他皇子也看明白了，东宫十数年经营， 手段之深不是他们这些闲散皇子可以匹敌的，主动出击是找死，不如静静等待，也许跟前朝立太子一样，父子相斗，最后皇位落到个温和文弱的年长皇子头上。严君玉也早猜到会有这样的事，只是想不到会这样狠。他劝萧许那下就是为这个，东宫只可能输给庆德帝，其他皇子现在冒头都是找死。以云兰的心性，他们不冒头，云兰都要去找他们的麻烦，哪还经得起挑衅？庆德帝年幼皇子不少，按他的建议，要不是太子殿下不肯点头，他早把前面年长的全弄残了，有备无患。但东宫如此仁慈，也不是因为什么心慈手软，皇家哪有亲情呢？只是没必要造孽。诸位皇子中替代他可能性最大的一位，他是不会动的。既然不动他，又何必主动残害其他人？不过徒增杀孽罢了。萧许显然也知道这一点，他身份从来没有这样尴尬过。庆德帝疼爱他，但他和太子殿下又和同胞兄弟差不多，名义皇后和他母妃是亲姐妹。萧许自幼在皇后宫中长大，以严君玉对萧景琰的了解，他不会对萧许做什么的。如果权谋失败到不得不沦落到用这种鸡鸣狗盗的手段，那也早就无力回天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